攻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对全以色列人说：看，我全听从了你们向我所说的话，立了一位君王管理你们，从此以后有君王领导你们。至于我，我已老了，头发也白了，不过我的儿子还同你们在一起。我从小直到今天，常在你们面前往来。看，我在这里，请你们在上主面前，在他受缚者面前答复我。我夺过谁的牛，或夺过谁的驴？我压迫过谁，或虐待过谁？从谁手里接受过掩人耳目的贿赂？若有，我必归还你们。他们答说：你总没有压迫或虐待过我们，也没有从任何人手里接受过什么。他又对他们说：上主给你们作证，受缚者今日也作证，你们在我手中没有找出什么。他们答说：可以作证。撒母耳又对百姓说：做见证的是兴起梅瑟和亚拉，并领你们祖先从埃及地上来的上主。现今你们要前来，我要在上主面前使你们认清上主向你们和你们祖先所施行的一切恩惠。当雅各伯和他的儿子来到埃及时，埃及人压迫他们，你们的祖先就向上主哀嚎，上主遂派遣梅瑟和亚郎领你们的祖先离开了埃及，使他们住在这个地方。但他们忘却了上主他们的天主，他就将他们交在哈作尔的元帅希瑟拉手中，培勒舍特人手中和摩阿布王手中，使这些人攻打他们。他们就呼求上主说：我们犯了罪，离弃了上主，侍奉了巴尔和阿士托勒特诸神，如今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敌人的手，我们愿奉侍你。上主就派耶鲁巴尔、巴拉克、伊弗大和三耸从你们四位敌人的手中拯救了你们，你们才得安居。当你们看见阿蒙子民的君王哈纳士来攻打你们时，曾对我说：不，我们要有一位君王来管理我们。虽然上主你们的天主原是你们的君王，现今看你们所拣选所要求的君王，看上主立了一个君王管理你们。若是你们敬畏上主，侍奉上主，听从他的话，不背叛上主的命令，若是你们和管理你们的君王随从上主你们的天主，便可生存。倘若你们不听从上主的话，背叛上主的命令，上主的手必要与你们和你们的君王作对。现今你们前来看上主在你们眼前要做的这伟大的奇事。现今不是收割麦子的季节吗？但是我要呼求上主打雷下雨，使你们明白也看出，你们要求一位君王，是行了上主眼中多么可恶的事。 撒母耳呼吁了上主，上主就在那天打雷下雨，全民众对上主和撒母耳很是害怕，都对撒母耳说：你为你的仆人们转求上主你的天主，别使我们死了，因为在我们一切罪恶之上又加了一个为我们要求君王的罪过。撒母耳对民众说：你们不必害怕，你们固然犯了这一切罪过，但绝不要远离上主，反而要全心侍奉上主。你们不要追求不能援助也不能施救的虚无邪神， 因为他们只是虚无而已。上主为了自己的大名，绝不抛弃自己的百姓，因为上主喜欢你们做他的百姓。我也绝不愿得罪上主，停止为你们祈祷，或停止教训你们行善道，走正路。你们只该敬畏上主，全心忠诚侍奉上主，因为你们看见了他为你们做的是何等伟大的事。假使你们仍固执于恶，你们和你们的君王都必要丧亡。